醫生會以能夠顯示病人長期血糖狀況的糖化血紅素來評定病人對血糖控制的情況。血紅素是紅血球中的一種蛋白質，平均壽命大約是3個月，負責血液中氧氣和二氧化碳的運送。血液中的葡萄糖可以進入紅血球中並黏附於血紅素之上，形成糖化血紅素。血糖越高，附在血色上的糖分就越多，所以檢測糖化血紅素的百分比就可以反映紅血球生存期間內的平均血糖濃度，從而得知3個月內對糖尿病的控制情況。一般而言，建議糖尿病患者每8至12個月進行一次驗血檢查。如果糖化血紅素水平是低於 6.5%， 就表示血糖控制良好，有助減少例如中風、心肌梗塞和心臟衰竭等糖尿病發症的出現。以上溫馨提示由糖友方提供，資訊僅供參考，病友們應該主動和醫生溝通，他們可以提供更多專業的意見給你。健康飲食由糖友方開始。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vacc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奇拉，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著公車，阿媽說我真是變態，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啊，剛才只歌咧，其實咧就最近睇咗一套台灣嘅電影啦，呢套電影咧叫做《想飛》啊。咁咧就一陣我哋先講下套電影啦。翻嚟咧就繼續咧，頭先我哋講緊呢個 還咗債先，因為我哋講完話要講曬所有節日噶嘛，我哋仲爭一個未講 春節係嘛？ 春節 大陸啊， 即係喺一個修例事嘅人 認真你要講曬， 即係喺一個社會修例事嘅人，你春節你都覺得煩啊！仆街，話俾你聽，一喺我哋嚟講，即係唔好話折唔折騰，你想折騰都冇得折騰啊！ 嗯， 因為折騰都需要有人， 嗯， 春節就係冇人，冇氣氛，悶。喺我哋講而家呢個珠江三角洲啊！话声听，即系唔好计其他地方啊，成个中国成个珠江三角洲广东省嘅系闷到扑街，冇晒所有咩节日气氛啦，边度都冇讲过香港。今年我见个舞龙舞狮嘅情况少咗，当然佢真系清静咗啦。咁样你话有咩嘢玩？冇嘢玩啫。你翻大陆？你遇见嘅嘢都系一样，因为我哋去都系珠江三角洲啦。因为以我嚟讲，我最近就去深圳啦。 系 十室都五空啦。 嗯， 食肆你又当然人又少咗嘅。 嗯，吓， 但系同时食肆系唔开又多咗嘅。咁其实某程度食嘢又系难嘅。你一定要帮衬啲连锁店吓，嗰啲小商店你根本就搵唔到嘢食，想买啲嘢都买唔到啊，去士多买嘢又买唔到。咁其实某程度都好折腾啊。喺我嚟讲喺大陆，当然啦，喺你嚟讲送礼嗰度仲得恐怖啦。 我哋以前都讲好多噶啦，春节每一年咁就即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唔系首先我谂我同你都系唔太中意呢个节日。 我唔中意噶，我 吓咁啊，仲有就你话譬如话拜。即系拜年啦，咁其实我喺内地有少拜年嘅，咁你话即系你话十室九空嘅，就睇下你喺边个城市啦，吓，即系譬如如果你讲喺深圳咁啊，一定啦，因为深圳就外来人会比较多啦，咁你一到春节嘅时候，好多都会系翻晒老家过年啦，吓，咁就仲有就系话喺内地你又会即系。面对一个大迁徙嘅壮观嘅场面，咁啊呢个就每一年都会系即系 你都会遇，即系都会遇得到嘅前前后后啊，譬如买车飞啊等等啊，所有嗰啲折腾嘢啦。 喂，呢、這个就扑街啦！屌、你，你乜前后嘅问题啦？呢、這个系、喂，大佬，系假设喺我深圳 ，OK， 喺深圳，如果你年初年30万， 嗯， 之后其实嗰几日好舒服嘅，冇人嘅，冇车嘅，但之前嗰几日你系挨翻够本啊嘛，大佬啊，譬如即系嗰啲车系。多即系塞到你晕啊！ 系啊， 即系顶唔又可以呢样，认为又折腾咯。首先你个节日唔令你折腾，佢之前之后都令你折腾。 咁系咁噶啦，过即系我谂喺，因为其实所有问题其实都系人多嘅问题嘅啫，过节。咁但系就冇办法啦。我谂即系我谂我哋呻咗咁耐，其实都系因为即系中国人嘅节日，即系。零舍多啦，同埋就系 唔系啊？阿杰斯，你唔好咁讲。 嗯， 外国都好多噶，新年啦，复活节啦，受难节啦，又有仲有啲咩感恩节啦，都系香港冇啫，系嘛？仲有圣诞啦，都好多噶。但系有冇个一个咁折腾噶？你俾一个最捻閪嘅、最捻扑街嗰个，或者个节日我好中意嘅圣诞节。要交换礼物系折腾好多啫，其他你冇噶、喂，谂住就算佢呢啲唔系放假节日，你话 Halloween 俾细路仔玩噶嘛，佢几开心啊，佢哋唔觉折腾啊嘛，我哋又唔觉好烦啊，我哋放兜糖，或者外国人放兜糖喺出边，又有你攞咯，屌做乜捻嘢啫，喂，好舒服噶嘛，我哋感恩节， 我明， 我哋成家人一齐围住个围炉， 系， 喂几 warm 啊， 系， 即系讲现即系讲现世啊， 但我哋好大工程噶嘛，即系我哋有啲节日真系好大工程， 我哋都系食都要做节，但我哋做节佢哋做节好 warm 噶嘛， 不过我系咪先？我就系觉得即系春节我哋讲得好多噶啦，以前咁，但系总之即系我谂我哋都想带出样嘢，就系话即系清明同埋重阳其实都系。一另 即 另外两个真系好辛苦嘅节日嚟 嘅，系啊！ 下个礼拜到我啦，即系我喺香港，我就未拜山啊，我要去拜山。咁就总之都系一个好辛苦嘅事嚟 嘅。一个拜山诶， 系啊， 死人多啊嘛，你知啦，系嘛？咁而家又死得人多、啊。 今个礼拜其实就都真系死得人多。 死人多。 咁啊。都要讲下就系尼泊尔嘅地震啦、啊。咁其实如果你话 尼泊尔地震关北京乜嘢事啊？ 计下条数咧，首先成个礼拜咧都死咗好多人噶。 唔系，嗱，多个问题先。尼泊尔地震关你中北京频道咩事先？ 喂，好近噶。 你咁你又唔识答啊？ 喺中国隔离 嘅。你听我讲，死亲人点会冇中国人？冇中国人嘅啫。 好少，好少哟。 有中国人，有几个啊？ 吓、 啊，即系除咗上次。德国嗰个空难之外冇中国人、之外其他死亲人都有中国人啫嘛。 话你好凉， 死亲中国人就必定，死亲人必定有中国人份、有中国人份必定关不上频道事噶嘛。OK， 你咁答啊嘛，哎呀，唔识答。 咁地理上就喺中国同印度中间啦、 okay, 即系呢个尼泊尔，咁啊仲有啊隔离。 高原气候嚟噶嘛？ 其实隔离就梗系啦，隔离就系呢个不丹啦，咁仲有就系有呢个珠穆朗玛峰啦。咁啊，分开两边，一边就喺中国呢边啊，北边就喺中国，南边咧就喺翻呢个尼泊尔边。咁啊，除咗呢个尼泊尔嘅地震之外，其实今个礼拜其实仲有喺欧洲嗰边啦，其实嗰个大嘅海难啦，难民嘅海难喺呢个地中海嗰、 个， 系啊，嗰、个即系嗰个直情系。即系可以比美铁达尼号噶，唔系讲笑啦。咁你净系今个礼拜就系呢两单嘢咧，就都死咗成超过4000人噶啦。吓、即系你讲数目真系冇乜意思。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咧，尼泊尔嗰边大约嗰个死难嘅人数大约2000几啦。咁但系应该条数一定唔止2000几嘅。咁就所以即系超过4000就一定有啦。地中海嗰个就差唔多有成亦都差唔多1000几人啦。咁其实地中海嗰个我都想讲两句，嗰、个其实就因为好多香港人都唔会有留意，或者觉得好遥远，即係嗰个系喺呢个非洲同埋欧洲嘅两个板块中间嘅地中海发生，咁、好似大家都唔觉得系关大家事，咁但係就即係我觉得地球一体化冇乜事话唔关你事，咁即係其实亦都要了解一下究竟系一个乜嘢嘅状况囉，其实嗰个状况都几即係 几值得大家去同情嘅，即係譬如话嗰、那个就好多非洲嘅难民就寻找佢哋嘅欧洲梦啦，咁因为喺非洲，特别係北非嘅地方，譬如话利比亚等等嗰啲好多战乱嘅地方啊，咁仲有近年呢，其实呢另外一个因素就係个伊斯兰国呢样嘢嘛，咁 你 好多人 你逃难出嚟呢，佢哋就逼你做 你逃难出嚟，咁逼你去杀人，伊斯兰 国人嘛， 去逼你去杀人、嗯，咁所以呢就同埋就係都要保障自己屋企嘅細路仔啦，因为譬如话有好多細路仔被掳走啦，咁譬如你听有时你间唔中睇到啲新聞，其实今时今日新聞都已经係令到你个人係好辛苦㗎，譬如话你都嘅最近我见过单睇过单新聞，就係一个十岁嘅女孩子怀孕、嗯、,ok。喂，佢直情自然分娩嘅能力都有问题，但係佢係俾，因为就係俾啲伊斯兰国嗰啲人喂多次、嗯、即係轮奸，跟住到最后佢係救返出嚟，但係係怀咗人嘅。咁你即係你见到呢啲新聞你觉得好辛苦。咁所以好多人就逃离呢个家园，跟住之后就去欧洲啦。咁其实这个问题长期都存在嘅。咁但係喺欧洲嗰边呢，即係嘅国家呢就点样去处理呢，你如果你睇返个地图嘅话呢，其实呢佢好多时从非洲嘅北部出发呢，跟住然之后呢就即係由海路跟住去到过到嚟欧洲第一个地方，其实好多时都会系去到意大利嘅西西里嘅，即係意大利嘅南部。 因为最近系佢嘛。 最近系佢，或者希腊啊等等呢啲国家。咁但系个问题。 希腊唔会选择㗎嘛， 照片。唔系嗱，个问题喺边度呢，就系、是、呢其实就以前有一条叫做Dublin Regulation 嘅，即系都柏林嘅，因为即系欧洲多国其实呢就根据好多年前一条咁嘅规矩啦，喺都柏林开个会之后嘅一条规矩，就係话嗰啲难民去到边度呢，一埋斋去到嗰个地方，嗰、那个地方呢就有义务去接收佢㗎，就冇得 pick and choose， 英文叫做即係冇得揀嘅。OK， 你总咁呢，你係接收咗嗰啲难民，就嗰啲难民就係、是、你㗎啦、嗯、OK， 咁 所以係咪有啲意大利嘅船呢会 咁，所以 咁就配给佢俾佢哋呢， 咁所以係啦，冇错，所以个问题出嚟啦，就係、是、个压力就多年以嚟都係喺晒成个欧洲嘅南部、啊、即係南欧、嗯、OK， 南欧嘅地方压力係最大㗎嘛，咁但係你又要明白喎、南欧嘅经济係几乎係最差㗎嘛，咁所以为呢个系呢、這个人口压力其实係好大，咁所以呢就譬如话你今次发生嗰个惨剧其实都好惨，就係、是、话你见到就係呢，其实係而家嗰啲非洲嗰啲呢啲咁嘅船呢，即係佢去到接近意大利，即係喺地中海度接近意大利嘅边境啊，或者或者希腊嘅边境，你会见到好多人，好多嗰啲意大利国，即係国家海关嗰啲人呢，会派啲船呢就走埋去嗰度呢，就 俾 你，佢会俾啲物资嚟，俾面包嚟，继续延长你嗰个旅程、就叫你走啊，你继续去啊，继续去啊，佢今次嗰个其实亦都系咁样，但系因为嗰、那个即系听讲就系因为嗰架船咧就嗰架船佢撞咗埋去一架咧，就有一架咧就佢有啲有一架系嗰啲人道立场咧、嗯，即系啲大轮船就谂住去救起佢，但系佢就唔知点解咧，两架船就碰撞，一撞咧一撞咧，嗰啲人咧就走晒去个船尾，嗰架船咧即刻咧就下沉啦。咁然之后就千几人唔见晒， 唔撞佢，你知个你个船唔穿窿嘅话，真系好大 吓。 咁你咪要延长你嘅旅程咯， 继续延长 你延长你嘅旅程，有好多风险唔知噶嘛， 系啊， 可能仲危险噶嘛。咁冇办法啦，我估咋，即係我觉得话喂，不如我撞一撞你咁样，咁我开唔到船啦，咁你会局要拯救我嚟囉、啊。我觉得佢有一个咁嘅諗法嘅、 啊。所以其实好痛苦㗎。 但件事做错咗嘅，最后系咁、 啊、 多人 死。即係有啲人就选择海路啦、啊、选择陆路亦都系唔系话好得过好去边度。譬如你行路徒步可能要行八九日啦。跟住仲有呢就系、是、仲有呢就系你沿途可能遇到喂狮子老虎啦、嗯、或者仲有呢就 系 唔同嘅游击队啦，捉你返去啦、啊、等等啦，好多呢啲咁嘅危险性啦。咁、嗯、你所以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悲哀嚟嘅，即系成嘅人类嘅悲哀嚟嘅。咁欧洲嘅国家点样处理呢，即系譬如话呢一两日德国嘅首相默克尔都走出嚟讲，就系话即系希望 重新去即係去認識呢個問題，希望所有歐洲嘅國家呢都要即係從個人道嘅立場出發呢，希望可以幫得幾多就幫幾多。但譬如話我哋香港人好好我前嘅宗主國英國啊，呢啲係無良嘅國家嚟 嘅。 咁 Cameron 就走出嚟呢，已經講嘅嘢係啦，就話即係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喇喎，財力上我哋其實已經提供咗好多㗎喇喎，我哋冇義務去接收再多啲嘅難民啦咁樣。咁如果據返去年個統計數字，其實德國其實做得比較好啲嘅，即係德國就大約接收咗大約都有成接近17-20萬嘅非洲難民啦。咁但係如果你相對返英國呢，英國呢就上年咧都系接收咗大约30,000个到嘅，咁啊仲有其他，譬如话压力沉重嘅，包括咗意大利啊、法国啊呢啲，其实就呢啲唔使讲啦。即系如果大家去嗰啲地方，就知道非洲难民就其实系 好多 嘅，劲多嘅。咁所以嗱，呢度又写1,000+啦，咁啊然之后就翻嚟呢个靠近中国嘅尼泊尔啦，咁尼泊尔就非常之靠近呢个西藏嘅，咁所以其实今次嗰个大地震咧就主要。要就个震央就喺呢、這个尼泊尔嘅加德满都啦，咁但系其实就西藏呢边都有濑嘢，咁啊中国官方咧就西藏嗰边大约死咗十零人到啦，咁但系 35之内啦， 吓系咪啊？我唔知啊，即系最新就唔知 啦，唔使讲噶啦呢啲， 咁啊 大家听紧 数据又。唔係太能夠令人即係相信嘅，咁啊尼泊爾嗰邊就大約係2,000+人啦，咁就其實就滯留喺尼泊爾嘅中國人都多嘅 ，OK， 咁啊如果根據翻呢、這個國家旅遊總局嗰、那個去到26號嗰個數據咧，就就話大約遊客人數有600+人，咁但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好止600+人啩，咁啊嚟自四川啊，嚟自重慶啊、陝西啊、上海啊、北京啊都有嘅，咁啊記得好似香港我哋都有一個係有一個咪有一個人係有個登山隊啦，嚇亦都係有一個香港人， 係一個教師嚟㗎嘛， 係啦，咁啊講呢個其實同。咁其实就好多内地游客啦，首先譬如话25号啊，如果有留意广州嘅新闻呢，第二日就都知道呢，就呢个南方航空好似就第一班呢，就喺25号晚11:幾呢，就有一班就即係7:幾喺尼泊尔开出，咁就接载返中国嘅旅客呢，就返去广州嘅，咁啊跟住就记得冲到出嚟白云机场，有一个呢就有个女士就大声就一冲就嗌咗一声就吓死咗啦，咁样好惊， 吓死咗 好惊， 杀抛啦， 係啦，咁啊东莞都有团，东莞有个叫做精彩尼泊尔8天旅行团，咁啊 精彩啊，一世都遇唔到嘅呢啲， 咁啊咁啊，所以就都有多團友，咁啊，如果就睇翻即係內地嘅報道，就仲有啲都幾得意㗎，譬如話仲有啲就喺博卡拉咧，喺博卡拉嗰度咧，就有啲四川嘅旅客咧，就仍然咧就覺得就喂俾咗錢，就梗係要繼續旅遊， 攬正名 係啊，咁 中國人係咁啊，冇 得就話啲建築物都幾堅固嘅，冇乜問題嘅，大佬俾咗錢就梗係要繼續去啦，咁所以就會就繼續呢、這個旅程啦，嚇、 啊！真係冇得頂嘅中國人，即係咧，真唔係講笑嘅，唔撚驚嘅，屌佢真係 嚇！ 邊只咁好彩啊？成日咁樣諗 嘅， 屌 真係咁啊！科技都幫到佢哋嘅，我諗，譬如話仲有喺呢、這個Q 群，你揾到好多同呢个尼泊尔地震有关嘅 Q 群嘅，咁啊，譬如有一个叫做 Q 群号码系45351240啊，咁呢个咧就入边咧，而家暂时就有65个旅客喺尼泊尔嘅旅客，咁啊，亦都系方便佢哋可以即系互相通讯啊等等啦，因为佢哋系分布喺尼泊尔唔同嘅地方嘅。咁然之后呢，你要知道呢，就係如果照我所知呢，就尼泊尔其实只係得一个嘅国际机场，就喺返加德满都嗰度。咁所以呢，就 当有事要离开呢笪地方嘅时候咧，所有人都要去翻加德满都，跟住然之后就喺加德满都坐飞机。咁啊，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咧，就系咧加德满都嘅机场其实已经系封闭过几次噶啦。咁所以 封闭咗啦，其实 所以就好多好多旅客，唔同嚟自唔同国家嘅旅客，其实都滞留晒喺个机场。咁但系仲有啲旅客就系分布喺尼泊尔唔同嘅地方嘅嗰啲，佢要搵车去翻个。即係去返個機場㗎嘛。咁所以譬如話我喺個 Q 群度呢，喺另外一個 Q 群呢，我就搵即係就搵到有一段嘢㗎。咁佢就咁講㗎，即係佢就話喺個 Q 群度呢就提出一啲請求，就係、是、話就係、是、話呢，我哋呢就急需以下嘅幫助，就係、是、一啲免費運載旅客前往機場嘅交通。咁同埋呢就從呢個吉隆口岸就到呢個加德滿都嘅吉普車。或者從呢個樟木，唔係樟木頭啊，尼泊爾另外一個地方，亦都係個口岸嚟嘅樟木，其實咁啊，就去樟木咧，就去呢個加德滿都嘅吉普車，咁同埋咧，佢需要咧就係啲 NTC 嘅電話卡或者啲 Ncell 嘅電話卡，數量不限。佢話離境嘅旅客咧，就請張卡留翻低，提供俾我哋。 俾下一個， 咁啊離開呢、這個即係仲有咧，就希望大家離開嘅時候咧，就會留翻低佢哋啲有啲小型嘅发电机啊、汽油啊、柴油啊、帐篷啊等等。咁仲有一样嘢需要咧，就系咩咧？就尼泊尔语嘅翻译吓。咁佢即系希望，如果有啲人边啲人识尼泊尔语嘅咧，咁咧就最好咧就同一啲即系佢哋有留低晒啲电话就方便大家联络咁样。咁呢个科技其实帮到佢哋嘅，就喺内地其实就你发觉佢话。好多都開咗呢幾日都開咗好多呢啲咁嘅 Q 群嘅，譬如仲有一個就係 7247935, 點解我哋讀下呢，咁話可能喺尼泊爾人聽緊北上頻道㗎嘛。 咁起 碼聽到嘅話就可以加入去呢啲 Q 群度呢，就即係可以幫到下你啦。咁同埋就係即係食物方面呢，就暫時就都唔係話好缺嘅 ,ok, 即係都仲係 ok 嘅，譬如話喺加德滿都就有好多啲都有好多中國餐館㗎，有啲叫中華面館啊、南粉北面啊，有間叫做咁呢，就免費呢就都為啲中國旅客就提供呢個白粥啊、豆漿啊、食水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就都好似你咁講囉，就都唔係話唔關中國人事嘅， 都一方朋友難百方之緣喎， 咁啊 好似柬埔寨北哭喎，好似 係咪 唔係 尼泊爾， 尼泊爾北哭喎，好似 揸老嘢，咁我亦都呼籲下，就其實就即係香港人其實都可以做啲嘢嘅，咁啊呢個樂施會啊，我記得啦，仲有就 UNICEF 啦，即係聯合國嘅兒童基金啦，其實都已經開咗就算香港嗰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嘅網站，其實都開咗捐款嘅渠道出嚟㗎啦，我亦都喺返我自己嘅 Facebook 其實 post 咗條 link 出嚟，咁大家其實可以真係呢啲國家其實真係超窮 㗎，超窮㗎呢啲 咁、就是、係啦， 呢啲先真正落後國家話聲呢， 係呀冇錯， 唔係我哋過咗條深圳河上面嗰、那個大佬， 係呀 兩件事嚟㗎大佬。 不過呢就我都睇咗好多啲相呢，咁同返譬如話當年汶川啊嗰啲，因為佢就據稱，因為 7.9 級接近 8.1 級的大地震、啊、 中國是即係都係八點幾級， 佢相對咧其實就話係比呢、這個汶川嘅地震強 1.4 倍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睇翻佢嗰邊嗰啲建築咧。佢幾實 際？唔係死人！你唔好意思，你想踩汶川啫？你聽我講， 我冇踩汶川。 你自己 唔係，但唔係真係有呢個感覺。 因為淺層嚟嘅，汶川個深層。 哇！咁科學嘅你， 清楚啲，咁、哦、樣 㗎，咁樣㗎、哎，有影響㗎嘛？ 個脈衝唔同㗎。 哦 ，OK， 加利略， 犀利！ 你冇睇到加利略嘅屌？ 哇！科學家嚟嘅， 即係冇抽得抽水啫。 唔係，但係即係佢係咯，即係佢好多 building 其實。 唔係，你要諗下，因為佢哋嗰啲 building 咧，始終都係。其实 都系砖头嚟啫，好多 唔同噶。咁样，譬如，但系大家个物料唔同啦，同埋佢哋可能即系唔知点讲啦，佢哋起都会用心啲去做嘅。呢样我系觉得系先真嚟嘅，原来少啲贪腐啊嘛。点解啊？冇得贪啊嘛。 你点知啊？ 人哋有捻得贪啊？穷到咁系咪先？ 系咪 啊？系少啲啦，应该贪都冇咁劲啦，咁样咯。 OK， 咁所以就大家香港人就又幫下手啦， 一方有兩百方支援啦， 呢都係即係資源分配嘅問題嚟嘅啫。咁啊，當 有需要嘅时候呢就即係无分国界嘅，咁啊希望大家亦都会帮下手啦。 即係我成日我都有一套有一套讲法嘅。 係。 即係我哋呢属于生活喺呢啲富庶啲嘅社会里面呢，其实我哋係应该可以有能力嘅话就应该用我嘅能力可以去帮助一啲呢可以应该帮助嘅人嚟嘅。 係。 即係其实呢个係你有几大嘅能量。你就应该用翻几大嘅能量去帮人啊嘛！讲真，呢样真系噶，我 做咗噶啦，我寻晚已经捐咗钱噶啦。咁啊，仲有就呢、這个就咁啊，中国方面啊嘛，我哋皇帝咧就已经啊，寻晚出咗个慰问噶啦。慰问啊，就话呢个咩咧就京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嘅人员伤亡同埋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同人民咧，就并以我个人嘅名义啊，对呢个不幸遇难者就表示沉痛嘅哀悼。 我啲捐款佢帮手咧？ 咁啊 ，OK， 你唔俾我读落去咁啊？问 喂，讲一句你读落咯， 我都系啲咁嘅嘢嚟嘅啫， 行货啫。 咁啊，我相信喺总统先生同埋尼泊尔政府领导之下咧，尼泊尔嘅人民就一定会能够。啊！克服今次嘅困难啊，等等啦、啊，咁就有啲咩捐咗去咧？嗱，咁啊，应该物资系有嘅。我记得咧，就其实寻日咧，寻晚咧都开始飞咗两三班嘅飞机咧，就过去。主要其实都系去到加德满都咧，就接载翻啲中国嘅旅客。但系咧就顺便咧，其实咧就嗰啲飞机就唔系空机去嘅，咁咧就系都有啲物资，咁就已经组织。 有啲杯面啦，通常都杯面噶啦。 仲有就系呢、這个我哋好出名嘅嗰对国际救援队啊嘛，咁啊成员大部分都参加过呢个当年汶川啊、玉树啊、鲁甸啊，同埋日本啊、海地啊等呢啲。 日本 嗰 次都唔俾入， 国家内外嗱，你唔好踢爆先啦嘅嘅地震灾害救援工作，具有丰富嘅经验。咁我觉得就加多两个字，具有丰富嘅做 show 嘅经验。 OK， 冇。 你记得嗰啲喺中央台嗰度咧，好多先进仪器噶嘛，就系嗰对着住嗰啲橙色衫嗰对嘢话 ，OK， 啊咁啊都系去到巡礼行礼如仪咁样啦，就即系总之到此一游。 咁跟住嗰啲即系，其实呢次咧某程度咧即系。即系可以有啲国难财发嘅，讲真，即系 我你讲到国难财咁啊，我啊 即系唔系嗰个国家嘅难，系嗰个国家嘅难，就我国发财。 嗱我 我意思话 系嘅，即系如果 你要建设噶嘛， 你事后灾后嘅情嘅工灾后嘅重建工作 系啦， 系咪交俾码头行做 啊？码头系 互联互通一路一带。嗱，今次可能發揮作用啦， 發揮作用啦， 俾你可以食住上啦， 唔撚理你咩人權啦，唉，救咗 你 先。 講發財咧，你一方面又要鄧嗰啲喺翻呢邊邊境啊，西藏啊，西藏自治區嗰啲官員咧慘嘅，點解唔震過嚟我呢邊咧？喂，大佬，今時今日揾食艱難，成年都斷咗糧啊！我哋，哇，你只要嗰個震完一。过少少嚟咗我哋呢边， 大家同系嗰个板块， 系啦， 唉， 真系大镬啊，系咪？喂，大佬，起码嗱，而家你公布出嚟，一边就死2000几，一边喂死得嗰30唔 够， 喂，大佬啊，咁即系冇财发噶嘛？ 系咯，30人，我真系救咗2000人先啦，系咪先？ 所以我哋都要即系戥啲官惨嘅。 唔系，我哋去供我亚投行投第一笔。第一单生意 ，OK， 跟住嗰啲建设咧，就俾我哋呢啲中国建筑啊，乜撚嘢，咩水泥啊，嗰啲，哎， 嗰啲星期即系下个礼拜买股票，大家识 买一个，真系 识买啦， 讲即系讲时讲，真系入啊，入翻啲货，入翻啲货， 系嘛， 入翻啲钢铁股啊，咪钢铁股都少啲，入翻啲水泥股啊。 Okay, 真系， 咁啊，广东省嘅医院咧就话都准备咧就派一队人马去，咁佢话目前咧已经组织咗45名各专科专家队伍就进行呢个基地内封闭训练，而家第一 而家 先训，嗱佢系真系需要训练嘅，我觉得，因为你知啊，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你一听呢啲喺广东省嘅。 多数都系医翻嗰啲啊，骨肉啊、前线啊嗰啲嘢嚟噶嘛， 整容 系啊，做整容咧，喂，咁佢真系要需要少少时间训练吓，先可以救到人嘅。 唔系啊，我依个医个方法大家唔同，你知道我哋闽国嘅广东省嘅医院 系。 即系净系识一招啫，我打吊针嘅啫。 喂，仲 咁我都识去啦，我自己去。 你仲要改变一下佢嗰、那个医疗嘅程，嗰、那个医疗嘅程序啊。因为佢系习，佢一样嘢大习惯就系、是，佢一去到就系问人哋有冇钱先嚟， 红包 先，喂大佬， 红包先。 冇钱嘅唔会医噶嘛，咁呢样嘢首先要改咗先啦。 佢先第二 大佬，你去到尼泊尔嗰度，你问佢十个九个冇钱噶啦，咁、你真系唔使医嘅啫。 你够唔够吊针先？ 所以系需要训练。 你够唔够吊针先？ 系啦，打点滴， 打点滴，大佬你唔够点滴唔得噶，唔识医噶。 系啊， 系喎，大佬你骨折啊，打点滴。 系啊， 我伤风感冒打点滴。 系咯，我唔识打脉搏噶， 我 净系识 打 点 滴 嘅 啫。 大佬， 大佬你点滴啊？系咧，真系我今日真系。即系去到无用武之地啊嘛， 啊，所以我同意嘅吓，系呢45名啊咩各科嘅专家咧，系、一定要经过啲训练，你先可以去得嘅。啊，如果唔系你去到搵人攞钱啊，即系失礼。 失礼啊，大佬，今时今日嗰啲仲穷过你啊，大佬。 系啦，咁啊，仲有就西藏呢边啦，即系喺日喀嗰边啊，就将会系点咧？佢就其实咧就。点去处理嗰啲灾民呢，咁中国呢边其实就好简单嘅。咁因为即係极权世界呢，佢就佢就话剩返嗰啲灾民就全部转移囉。其实即係唔需要你嘅感受㗎。咁你个地方即係震咗，咁你又唔死得。咁然之后呢就基本上呢就将成个震嘅人呢 移晒去， 转移去第二个地方。 第二 个地方。转移去第二个震囉。转移去第二 个震。 有 咁可唔可以吸纳咧？ 吓、 嗰个镇可唔可以吸纳咁多人咧？ 唔理你噶啦，系、 okay. 啊，都啱嘅，安全紧要啊嘛。 当系解决咗件，当系解决咗件事。 系啦，你死咁啱嘅，都啱嘅。 系咯，咁啊，所以 最一成日讲啊，一个救援最紧要系48小时之内啊嘛，48小时之内移开你。 冇啊， 咁嗰啲传媒咪嚟唔切咯？ 唔系今次我谂最唔习惯，其实就听唔到有。讲嗰啲咩黄金七啊，几 小 时啊 嘛， 嗱，尼泊尔好似唔系好兴呢啲喎， 系咯， 系咯， 即系佢哋觉得冇乜所谓嘅，我哋总之你救到我就得啦，冇乜七啊几小时，你救啦，仆街做嘢啦，咁样样啊嘛， 帮下手啦，大家，因为如果有特留意住呢单新闻都，其实嗰、那个 啲点滴佢啊， 那个灾区其实好大噶，吓咁、就即系而家一路都系仍然系埋咗好多人啦，咁、所以就大家要帮下手，因为都其实真系一个几坚抽嘅地震嚟， 即系 有好多。 我觉得我哋讲得好轻松，尤其是我啦，因为我系做一日做节目需要啫。我心系佢哋噶， 心系 嘅，心系 尼泊尔系咪？ 血浓于水， 诶，嚟啦！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咁啊，讲时讲 尼泊尔不哭 啊！我哋呢一代人啊，真系经历过好多，即系同尼泊嗱、香港真系有好多尼泊尔人。近年可能就冇咩人关注佢哋啊。喂，我哋细个嘅时候真系见好多尼泊尔 兵， 咪居家兵啦，仲有啊，仲有啲退咗役嘅喺银行度做 secure 啦，有啲真系。其实已经好地道嘅、即系 讲广东话 嘅，讲广东话啦。 屌你老母啊， 喺度 正你啊， 喺度长大啦。OK， 我有一班咁嘅朋友噶。 喂，我都有、我以前都有。 好卵 friend 点 啊？系啊，咁啊， 沟卵咗我啲女唔卵。 少数族裔嚟噶呢啲，咁所以咧就唔好以为又系唔好以为同我哋隔得 一方有难，有八方支援咋，大佬。 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先啦，我哋又继续听隻歌，咁返嚟呢我哋先继续讲下再其他话题嘅。 踏遍了尘土，多少心碎在飞舞，我从不跟眼泪认输、飞越的荒芜，多少心动该追逐，我永远是爱的信徒、爱是一趟伤累累的旅途，我不会一辈子孤单的迷路，狂风暴雨后我会找到幸福、我是爱的空中飞人，我好想在爱里回温，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我是爱的空中飞人，我把 在你飞腾。 Oh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I'm alive. Oh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I'm alive. 我给了幸福，用最真诚的脚步，真实感触、啊、爱是一场动人心弦的任务，我享受每一次青春的温度，有人在未来等我给他幸福、yeah、 我是爱的空中飞人，我翱翔在你回 Thank you.